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日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呢个礼拜咧，喺非动画相关嘅咧就系好多晒新闻，但呢个系我专题讲嘅，阵间大把嘢讲。我讲嗰啲动画新闻先啦。首先系一单附文， 台湾游戏《无人之居》嘅画师阿童英离一世，咁我印象中佢系好后生嘅， 22岁。官网佢出 Twitter 嚟讲，佢今年22岁啫。 系啊，佢就病逝嘅，但系就冇讲系咩病，咁其实都唔重要啦吓。咁佢之前喺同人场都会见到佢，其实佢一个啲都几活跃嘅画师嚟嘅，天道英才啦，真系可以叫到22岁嘅大佬。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团队嗰边都有见到佢有出铺讲呢单嘢嘅咁样咯。 好啦，咁讲完白事就讲红事。咁咧，小说家武田玲奈即系上德音铺嘅作者就结婚啦，顺利结婚啦。所以而家顺利两个字就好难争。 冇嘢嘅，咁点都系喜事嚟嘅。咁其实因为我印象中佢出道嗰时其实都好后生噶嘛，一样 嘅。咪睇佢嗱，睇佢嘅结婚相，佢应该好后生嘅。 我记得佢出道嗰阵时先大学毕业冇几耐啫嘛。 咁佢应该30到啦， 系啊，好后生噶咋，其实诶，不过啲佢又唔系声优嗰类，就唔需要你咁多咩嘅，就之前上帝音号，而家又动画化出翻啦，咁啊，其实都几 OK 啦，几圆 满，恭喜佢啦！ 你佢喺 Twitter 铺嗰啲婚纱相几幸福啊，几好啊！即系不过就当然啦，佢老公因为系连系乜人都冇提到， 又系嗰句就咩啊，一般人啦，一般只要一般人乜都做得到嘅， 恭喜佢啦呢、這个红事，咁啊。都系红事嚟嘅，不过就好耐之前嘅红事，只系最近俾人攞翻出嚟讲啫。 咁咧就系阿樱井孝宏，阿孝哥俗称，咁就俾文春拍爆料，就话结咗婚。咁太太就同世代声优，即系同佢同一代声优，就冇讲边个嘅。咁其实咧，阿樱井咧结婚其实就唔系公开秘密嚟噶啦。咁2018年佢有一次个系做电台节目，先爆响，已经叫做流口讲咗就我老婆。咁佢文春拍访问佢时话，佢都结咗婚好耐噶啦。 其实唔止啊，佢我哋之前其实我觉得唔记得边一次新闻都有讨论，我哋都有都睇过。英仔系话肯定系佢引咗婚噶啦，嗰阵时已经提过，都有提过啦，冇呃你哋啦吓。我哋晨早嗰即系应该系话唔好话我哋啦，我谂我哋听众都应该系只要有知道有英仔孝宏呢个人，应该都大概知道佢系结咗婚嘅。佢应该系结咗婚嘅，即系一路唔公布咁解啫。应该冇乜人会话有啲咩意外啊嗰啲嘢噶啦。咁啊佢。咁佢都冇，咁佢冇出嚟否认噶嘛，应该系噶啦，咁啊。 咁就咩？佢嘅太太咧，就而家喺度估紧，因为佢同世代星又估问题，估就系边个？咁阿英姐有一概不作回应。但系一般我哋嘅意见就系、是、唔会系红星优，因为咧如果稍为有啲名红星优嘅话咧，文川拍冇又查唔到。文川拍净系话系同一世代配过几套动画。但就冇讲系咩声，冇讲啊系人气声优。如果女声优咧，系稍微有啲人识咧，都叫做咩人气女声优。但系佢净系声优，我应该系冇乜名嗰种嘢。 即系冇啊，唔止话文春啦，佢就算我哋真系睇啲好简单嘅啫。如果系同世代声优，然后结婚之后收咗皮嘅，其实你正常如果系有啲躲嘅话咧，你应该都可以对翻有边个人喺差唔多嗰个时间突然间唔见咗嘅。咁如果冇嘅话，咁佢就应该系真系嗰啲路人声优嚟嘅咁样咯。 太多啦，唔系同埋声优圈亦都唔系声优圈太多呢类女声优啦。因为讲真就有几个，每年有咁多声优出现，有几个真系红得起嚟 啊。虽然咧个范围就唔系真系非常之阔嘅，你问下我估佢哋相识九成都系工作认识噶啦。你知呢圈 系声优，唔系声优圈系好窄噶咋。声优圈男声优其实咧意外地佢哋能即系叫做能够拣到嘅女拣到嘅对。像咧系极之有限，反而女声优就仲会比较时，仲会结同啲例如话经理人、经理人啊、staff 嘅啊，但系男声优其实介加取多女声优，因为佢工作场所， 因为女 staff 雇员第一少， 系咯， 第二你食锅边草嘅话咧会俾人商议嘅，但系食 fans 又唔得，咁你个选择真系少得好捻紧要噶。 但系女声优就唔紧要啦，因为太多男工作人员啊嘛，少有啲例外嘅。包大作佢个太太系 animate 嘅杂志编辑，因为当时访问佢，结果识咗嘅系少数地食到知圈里面嘅人，但系就唔系声优。 主要系个数目基数问题啫，主要就系咁样咯。 好啦，咁就呢个就冇嘢剧目。 都系算系红事嘅，就系、是、我哋整上去有一次17岁大寿。 咁咧就，但今年廿岁咧，佢就闭关，因为冇肺，咁佢就而家要隔离，咁佢只能够出段录音，就 话字话即系叫多谢各位公学啦。 啊，即系佢都就嚟摆大手啦，其实 27岁啫嘛，唔系后生，唔紧要，后生女好快好快好啫。咁好啦，呢、這个就唔系后生仔噶啦，就系、是、新入二木赤松健。 我哋新科议员赤松健啦，咁佢就无症状嘅，咁佢啲人问，咁你无症状，点解无啦啦会检？唔好意思，你国会议员同你同性一样咧，开工前要定期走去验嘅，即系佢而家日本仲未放弃嘅，而家呢刻。 日本而家仲系仲系好香嘅，你仲系咁戆鸠嘢咧。不过要整呢、這个整，我专程会再讲嘅。 咁总之佢就疗养下就应该 OK 噶啦。 咁如果反正佢而家 无症状，即系话无症状最开心噶啦。你又舐咗嘢，又有抗体，又冇事，咁咪几好咯吓。 又有系啊，反埋翻政府都会出粮俾你噶啦。 咁其实议员你要全身台职啊，真係可以完全台职嘅。佢画漫画起嚟，望起嚟真係可以唔能出现，其实好难多啊议员。不过佢应该唔系嗰种偷懒嘅样嘅人嘅，睇佢不过立足两头先应该都几大镬嘅，所以趁机休息下，趁机休息下。 或者咁讲啦，就系、是、反正日本议员都冇嘢做啦。 好 啦，嗱咁讲下一单小消息嘅，有啲小消息。首先就系、是、 跟进啦，我哋之前提咗嘅。 首先就系亨塔卒于30色卷发誓决定咗啦，11月4号。阿布拉奇本来俾巴西追落咗船啦。 应该就未嘅，因为佢37卷个进度应该系古拉美加未上船，应该系36卷未上船嘅，所以到37卷佢先上船。37卷之后落唔落到船呢好难讲，即系我唔知佢画几快，你知佢画得快可以好快嘅，你似副家嚟啊嘛。 佢两可以依头上船，嗰落船嘅佢。 吓，咁但系就未必就落到船啦。你又自己睇住啦。咁不过佢连载都再开嘅，而且睇佢个款似乎唔系想实话完，咁可能仲会有多嘅睇个款啦。睇 系睇佢状态啦，因为佢老人家条腰真系好麻烦。 吓，关心嘅自己上 Twitter 自己跟进度，即系唔使我哋帮。 嗱，咁另一个咧就其实新 大少少啊， 旧作重炒嘅，其实咧就两单，就系罗剑心就最初以重启，最初就以为佢会直接拍北海道篇，似乎而家就系由最初就开始重新拍过。咁声优方面就系齐藤作剑心就齐藤作马，阿芬就系高桥里依。依单嘢其实有一个比较搞笑嘅就系、是，当真人版拍真人电影罗剑心嘅时候咧。张仁健当时第一个，当时咧佢有一个讲笑话，我做唔翻梁峰真细把声。 嗯， 因为梁峰，因为好简单就系、是，咁梁峰真细系宝冢女演员，咁啊张仁健你把声点都冇人同女人比噶嘛。 嗯，有少数天赋异品嘅得噶，但系佢唔系咯。 嗱，唔系，亦当都觉得咗陈明壮话唔系依类声优咯。 嗯， 如果沙大辉我想，不过沙大辉把声太柔软，柔软。配唔到嗰种感觉， 即系啦，咁啊，动画应该系由 A1 去做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 ，A1 就点讲啲 神影到嘅 上限同下限都好好多嘅，咁但系睇 PV 咧就应该系上嗰只嚟嘅，虽然 A1 唔系未试过 PV 欺诈噶啦，咁啊，但系毕竟都系剑心，应该算系大 project 啩，即系我而家要讲个挂字，加个挂字落去啦，即系但系应该 OK 嘅，即系嗱，你之前啱啱讲 Hunter 啦，你睇翻 Hunter 之前咧，其实咧如果即真系突然间接住翻当年动画嘅篇幅去嘅话咧，其实系冇咁好睇嘅会。你一嚟你字面啲嘢唔记得晒啦，你咁多年前；二嚟就你可能要就住佢嚟重新编嗰啲嘢啊，嗰啲嘢。其实佢咁样重新嚟过咧，系表现上系完整啲，亦都系可以试下吸下会唔会有啲新人啦、啊。你知即系大家都好希望好似 Jojo 咁样，我哋成次次都提到就去 Jojo 噶啦，即系重复翻呢一个模式。虽然 Jojo 唔系重启啦，严格嚟讲，虽然佢有之前有动画化过，咁佢重启之后可以吸下啲新客，因为剑心个故事。我相信到而家今时今日都唔会系过气嘅，都唔系过气故事嚟嘅，因为幕末 时代剧啫嘛， 幕末之后剑客嘅时代剧，咁啊炒啲幕末，又有炒啲之后明治维新啲嘢，然后又系嗰扎好受欢迎嗰扎人物，即系应该系一个长时间王道嘅受欢迎元素嚟嘅，所以佢重新启动咧，咁我觉得。应该是想野心大少少，想吸翻多啲客咯。 嗱，顺便嗰单咧就系、是、Netflix 日本又有啲新嘅作发表。咁关于动画咧，就有一单嘅就系、是《鬼武者》，不过咧今次原创故事，卖点就三池纯史做监督总监督，而个男主角嘅做唔知系宫本武藏，重点系男主角造型系三池敏郎。即系即系睇呢个阵容我想讲就呃鬼佬摆明。 一睇就系俾鬼佬睇噶嘛， 嗱，我睇佢三全敏郎嘅造型就系个样咧，就系90%就大冢明夫 啊。 好啦，咁呢就呢单嘢就 讲怀旧嘢啊，呢个就系真系怀旧啦。即系虽然佢而家应该算系现役啦，阿鲁邦应该算现役啊。 鲁就阵间咧就系鲁邦猫眼队 VS 鲁邦。鲁邦三四只我就唔意外嘅，因为佢基本上其实一路 keep 住有出，但系猫眼其实 佢系现役咯。猫眼好多年冇过任何消息啦。 即系对上一次之前，对上一次出现就系 Sitting 塔里面客串， 啊， 今次又搵抬翻猫眼出嚟，到我谂都要换声优嘅，因为猫眼其实三个声优都唔年轻啦，而且又好似我都要过世啦，我一下谂唔出。咁而家佢配咁样，如果真系三姊妹一齐出嘅话咧，要全部换晒噶啦。 呢、这个唔肯定啦。咁啊， 咁老波三四换晒声优啦。 系啦，咁啊， 好啦，咁一单就系莫名就系同动漫冇关，但系同但系个摄影师就同动漫有关嘅。咁花岗下树出写真集佢啲猫，因为其实大家知道佢个 Twitter 最好睇就系唔系佢本人啲相，而佢啲猫相。 即系佢早就转型咗呢个养猫 YouTuber 噶啦。 佢我好难吐槽佢啦，游戏实况主，养猫 YouTuber。声优客串嘅啫， 佢仲有其实有做嘅，不过就佢啲重心落晒佢自己，落晒佢啲 YouTube 同埋佢啲猫上面咯。 佢啲实况，佢啲游戏实况好睇过佢配音咯。即系你睇过佢啲游戏实况咧，佢拉埋拉埋几少嘅研究几个玩嘅实况系小碌咗喺度嘅，不过唔重要啦。 因为佢识做反应啊，做气氛嗰种人嚟噶嘛。 系最经典啊嘛，配巴克石欧伊，佢同阿小野贤章两个一男一女两个乜嘢都配晒，即场配音。 然后你打开佢嘅 Twitter 咧，基本上都系猫嚟， 系猫相嚟， 基本上都系猫。咁所以佢系话系呢三年之内，即系冇废呢三年啦。咁你好少出街啦嘛，喺屋企做乜嘢？咪系咁影佢只猫咯。而且佢照顾得嗰只猫算都系几好嘅，所以咧啲模式啊嗰啲嘢系非常之靓嘅，而且佢又识佢影相都唔差噶， 唔差噶。 佢影猫，因为佢影猫唔差啦，我唔知佢影其他如何啦。佢影猫系影得几捕捉到嗰种嘢。 我而家随便一打开佢嗰个 Twitter 就一对就系就佢基本产毛猫相啦， 基本上都系猫嚟噶啦。 系啊。 咁啊好啦，咁啊跟住系一个游戏相关嘅动画消息，咁啊呢个《西伯烹2077》咁就嘅动画版，即系《西伯烹》嗰个《边缘行者》。咁之前就提过啦，系白基社做噶嘛，咁喺 Netflix 佢成旧车上去啦，你而家已经可以睇晒噶啦。当然啦，呢个组合咧，基本上咧一定系杀捻晒啲鬼佬嘅。即系啱啱睇啦吓，啲 Netflix 最中意揾呢啲，其实呢啲先系 Netflix 要嘅动画嚟嘅，呢啲杀捻晒所有鬼佬嘅动画，即系咁啊！先讲《西伯烹2077》，本来就系鬼佬主题啦。出价应该算系日本动画公司入边少数鬼佬红过日本嘅公司啦。然后佢哋加埋一齐系好好 match 嘅，咁出咗嚟就非常受欢迎啦。然后当然啦，有个小八卦，就系入边其中一个阿丽比卡，佢就原本Netflix 嗰边想定系游戏厂嗰边，我唔记得边啦，应该系就话想拎走个丽比卡，因为佢太细粒啊，成只螺咁样，貌似即外貌看起来是螺咁样，佢话喂，我哋夜城唔应该有螺噶，咁就系出个嗰边就非常之坚持，必须要有咁嘅角色，然后出街系啱嘅，一出完之后爆红，红嘅唔系两个主角，一男一女主角系唔系冇人理，但系我基本上见亲嘅。嘅人講談論又好，畫圖又好，都係李碧啊，一個雙馬尾。其實咧，嚴格嚟講，係咪裸咧？就以我嘅標準咧，就唔算裸嚟噶啦。係即係我日系嘅話，應該算係十五六歲左右啦。但係成年人嚟嘅，即係佢一切行徑都係一個成年人，只係佢好啦，好細隻啫。 咁實咁亦咁樣養沙羅咪？ 唔系，咁跟住就 S J 咁走去搞噶啦，所以就走去嘈，呢啲你好明显系罗嚟噶啦，乜咁嘅，你心入边有罗，乜捻都系罗嚟噶啦，即系 都系嗰句啦，骨你我理系你啊， 即系咁啊，冇人喂乜放心，冇人理佢，重点系啦，就套嘢好受欢迎啦，连带到只 game 都好卖咗，突然一出卖咗咁耐嘅 game 咧，好少会冲翻上销售榜啊嘛，佢系突然间冲上咗全球销售榜第二名，咁啊，然后个在线数。是突然间多了八倍，即系咁啊！因为咧入边咧个故事就唔叻他啦。入边个故事就其中一部分有个奸角啦吓，叫做即系你会好想打鸠佢嘅。跟住咧官方出嚟就话：你想打佢啊？你过嚟我哋游戏入边啦，佢个角色喺度噶，你可以随便你打鸠佢。 所以呢个有部分有咁嘅原因啦，咁样啦，就所以呢个非常成功嘅游戏宣传动画，我哋以前而家好少讲㗎啦，动画化系一个巨型宣大型宣传嚟㗎嘛，呢个绝对一个非常之成功嘅大型宣传，先收咗一笔钱，就係、是、你收咗 Netflix 一笔钱，跟住订阅嗰边有分成，然后大翻王者 game， 哇真係即係呢个大成功啊，想呢个大型宣传大成功啊，係啦。咁啊，跟住落去都系啲遊戲消息啦。不過呢次咧就都係 SJ 執相啦。點解啱啱要提呢單嘢咧？就係、是、呢次咧就今次冇人做嘢噶，其實係自縮嚟嘅。但係好明顯都係呢啲氣氛影響噶啦，政治影響影氣氛影響噶啦。首先就係初音隻手遊啦，我咁樣叫啦，冇再叫 Project 石嘉怡啊，大家唔識，大家唔記得佢。佢係手遊有國際版嘅，英文寫英文嘅。咁佢入邊有其中一個活動。被人拆包拆到有张图个角色官方就话呢个服饰不适当，所以呢落咗架。咁呢就估计因为拆包睇返张图呢应该就係话不适当原因就係文化挪用咗美洲原住民嘅图。虽然我諗任何一个识日本 ACG 少少嘅都知道佢係致敬緊乜嘢嘅。好明显係致敬幽灵公主嘅宫崎骏嗰套。 係囉。 原撚全係嘅，而且隻 game 入面啲角色 crossover 世界各種唔同嘅文化，各種唔同嘅作息，乜撚都有啊！你突然間走出嚟話文化挪用，雖然之前咧就試過噶啦，其實我哋之前就新聞有報過，之前試過呢個非洲獅子啊，遊黑曬嗰啲咁嘅情況，咁啊就呢個動畫嗰邊啊，短佢有咁啊鏟咗嘅。唔知係咪因為嗰陣時俾人屌過嚟，咁啊而家就自縮。嗱，先講今次自縮啊，未有人屌啊，因為隻 game 未公，隻 game 係入咗落去隻 game 度啫，係拆包拆出嚟嘅，即係隻 game 個活動未開嘅。 冇鬼麻煩啦，呢啲嘢 嚇。即係但係如果咁樣即係咁樣去自縮嘅話咧，咁就好撚麻煩啦。一個文化挪用四粒字啦，先講我算係左派，但我好憎文化挪用呢四粒字嘅。有咩 crossover 啫嘛？喂，世界文化挪用最嚴重嗰位係 Hello Kitty。你有冇见过？有冇见过濑嘢啊？佢冇噶，即系你，即系又唔系有啲乜嘢，佢就系着件用嗰个风格去做。咁你配图梗系配翻嗰个风格嘅咩噶？即系呢样嘢真系好卵戇鳩啊！不过今次就自缩啦，直接就系冇就算啦。唉，呢个如果唔系有啲咁嘅正嘅气氛，一定唔会出现咁嘅情况噶嘛。所以都算系相关嘅。 有救佢咧，多句。除咗有救佢，你都冇第二嘢可以讲啦。 啊，好彩我玩日版嘅啫。咁啊，跟住就系都算系啲左交相关嘅嘢啦。 朱持就禁赌博，我用我咯，因为佢禁止赌博，咁样好奇怪嘅。 我佢相对比较轻手，因为佢净系黑名单啫，某几个赌博网站唔俾嘅啫，其他都俾嘅。咁啊，即系嗰几个站咧，系真真正正你行入赌场会见到嘅嘢。即系嗰啲轮盘啊，嗰啲 啊，个智老虎啊，轮盘啊，即系但系咧，佢又唔禁赌波啊，嗰啲咯。 啊，即系嗰啲比有啲竞技成分嗰类咧，佢都相对都系放嘅，因为老实讲，如果竞技类赌博你都要禁嘅话咧，咁就好卵大镬啦！你赛马已经系啦， 虽然我觉得都系不算啦，赛马同埋赌波呢样嘢，嗰个运气成分有几重，大家就费事讲啦啲嘢。 系，总之佢就相对都算克制嘅，但系佢你知欧洲佬嗰啲欧盟嗰啲麻烦麻鸠烦嘢啦，我相信佢都系中间尝试攞翻个平衡嘅，即系等于之前我哋睇新闻都提过噶，游戏禁止赌博都系讲紧一啲真系非常硬性嘅，你真系行入赌场会见到嗰啲佢先禁啫嘛，其他都 OK 啊。虽然福金安因为咁样就冇咗老虎机啦，即系。 不过另一样嘢就系、是。支持而家依轮都几大镬，嗱依度假单啦，跟住佢又将啲分成格由73分变咗5分，咁其实你支持啲直播主期都几头痕。 个事源系乜嘢咧？因为咧佢有个可以叫歧视条款或者叫优惠条款啦。红嘅直播主佢个分成咧系73分嘅，即系直播主就七，佢3分嘅。咁一般咧就系5分嘅。咁啲人就话喂唔公平喎、啊，咁你实际大家都知啦，呢啲所谓要求公平，其实都系想分多啲啫嘛。但系大家都知道公平嘅另一种讲法就系鱼蛋论咯，全世界我咁佢就同你讲 OK 啊，咁我全世界斩埋都系5分成，即系你想大家都七三啊嘛，咁啊即系咁有乜居中咧？咁就居中就窄啲噶啦，毕竟就系我六四我惊啊嘛，即系咁佢就 佢就话佢诶，因为我哋好捻多成本啊，乜乜七七啊，如何那样啊，所以咧要将你个分成诶，唔可以升到七三，你要公平啊，只能大家都五五嘅啫。咁啊，知名实况主嗰啲本来七三嗰啲啊，即系哑子吃狼言啦，敢怒不敢言。结果系俾佢哋借机俾佢哋俾人削咗呀，而佢哋应该系冇乜得抗议噶啦，啊，几惨。 唔系因为嗰阵就其实而家不去，不论系咩，即系全因为全球经济毕竟呢个时候唔觉你点咁几时觉啦？个韭菜噶呢个时候梗系全世界经济毕竟噶啦，而家尤其是美国 呢度嘅嘢真系越做越湿鸠佢。即系话你冇竞争对手就系咁样啦，越做越湿鸠。 所以其实有唔少博主都系回流翻去 YouTube 嘅。 即系 YouTube 衰还衰啊！咁 YouTube 最少都仲系七三，系所有人都七三，不知我哋开到盈利的话。 系啊。 虽然佢啲狗屁倒灶嘅嘢，我哋讲得太多啦，呢个唔重复咁啊，就咁啦。 喂，跟住咧有一单就系又系关WhatsApp 事嘅， 算系几大新闻噶，系上个礼拜嘅事啦，但系今个礼拜啊， 系连我依唔留意呢啲嘢都知道嘅，就系WhatsApp 嘅 GTA 六俾人 hack 咗，爆晒啲相出嚟，跟而咧差佬捉到17岁僆仔， 即系啲英雄出少年啦，即系 唔系咁 hack 都系依年纪嘅，因为佢觉得依年纪做乜嘢都得噶嘛。 唔止啊，其实佢哋嗰啲系讲紧中学生就开始，甚至有啲小学生啦，就开始接触，然后去到十几岁，其实已经系一个几成熟嘅嘢啊。 巅峰期唔系应该咁讲嘅，就系 hacker 嘅巅峰年纪其实系小学至系中学，因为佢有大量无谓嘅时间。佢同你钻研啲程式码，揾漏洞。一个到咗大学之后咧，当你日常生活嘅话，你觉得就系、是、我有啲咁嘅时间去做钻研程式码，梗系攞嚟揾钱好过啦。 嗱，不过唔紧要啦，我哋一般玩家唔系关心佢，关心嘅系 GTA 六，因为之前每一次流出话呢啲相关消息 ，WhatsApp 走出嚟否认咗嘅。但系今次冇出声， 又一百， 冇表示，冇表态，直视默认啦。佢唔系冇表态，佢系话好遗憾我哋嘅新作，因为佢讲紧开发中噶嘛，所以呢、這个GTA 六唔算系新消息嚟嘅。咁好遗憾我哋新作用呢个形式去见到大家。咁啊，但系唔好咁兴奋住，因为睇片又好，根据我所认知之前嘅嘉宾都好啦。虽然佢系已经有画面俾你见得到，但系呢个绝对系早期中嘅早期嚟嘅。你除真正见到嗰阵时系出 game 嗰阵时，第一冇咁快，第二出嗰阵时都唔系这个样子噶啦。即系佢而家一个学，佢点解佢话好遗憾嘅咩咧？咁啊，固然系牵涉一个都算系犯罪嘅事啦。咁第二个咧就系 同埋保安问题系都几尴尬嘅。 唔止系讲紧个早期嗰啲，就可能仲系未够完成度嘅嘢，就俾你见得到，俾你见咗啦。 系啊，依样真嘅，依样嘢系。 系啊。即系等于写文仲系草稿阶段，画画仲系画紧草稿嗰阵时，唔系个个都想俾人睇到噶嘛。所以而家佢个遗憾咧，应该仲有呢一部分嘅。所以咧就唔使见到佢就咁快咁兴奋，因为 GTA 六开发中同埋 GTA 六开发困难呢两件事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噶啦，亦都好多各大传媒都系讲好多次噶啦。 系啦，就望一等啦。 系啦，而家只系最多只能话你听佢真系开发中的咁样嘅啫，咁啊冇啲呢方面嘅。进度嘅嘅嘢嚟噶啦，好啦，我哋讲完一个次世代嘅三 A 大作，咁咧我哋去讲一个自称啦吓，全球第一套三 A 食人手游，咁啊，呢个《肉神幻想》我查唔到系边档嘢，边度出嘅，但系佢出事嗰度系中文版啦，咁佢就啱啱新开冇几耐嘅，我记得系唔知七月定八月出嘅。今次第一个活动，咁佢就本来咧就系奖应该系5000石之类嘅物体，我买嗰啲唔知系嗰啲咩道具啦，因为我冇玩唔肯定啊。但系佢变咗抽奖5000券，5000张抽券， 唔好 get 到嗰个重点，因为我冇玩。 一张抽券一抽你任何游戏你都系咁样噶啦、原本只系奖少少嘢嘅。即系5000算，可能我唔知佢入边有几多啊。总之本来系抽好少嘅啫，但系突然间变咗5000抽，5000抽啊，大佬，即系 5000抽好捻多喎。其实就我理解 ，CY 天井300降到200一个井啊，大佬，你 FGO 个井系300定330啊，我唔记咗啦， 330 系啊。你谂下，如果呢嚿嘢发生喺其他游戏，你谂下，每人派十井、20几井喎、啊，大佬，即系 抽手软，抽到你唔想抽。 结果只 game 就一个礼拜，系一个礼拜就收皮。啲收皮 speed run 嚟啊，即系啲聆听失败，然后收皮，跟住呢次这个出咗事，即聆听都懒得聆听啦，我连呢个聆听跟住收皮都懒啦，直接就系、是、我哋感谢你哋一个星期之内嘅陪伴，官方公告嚟啊，我觉得。 真黐人， 一个星期嘅陪伴，即系一周 friend 啊，大佬， 根本唔系陪伴 啊， 连试都未算试嘅陪伴。 系啊，跟住就系、是、都另一个台湾相关嘅嘢，而家冷多少少香港相关啦。我哋新闻嘅常客嚟嘅，真系京 Q 上有事嘅，即、就、系、是、我哋香港代表去咗台湾发展嗰位阿 Toys 啊。今次咧就调翻转啦，因为当年嘅咩钟培生嗰单嘢啊，佢同钟培生都闹翻。人球上好似$2,000,000啊嘛，即系1,500,000港币啊嘛，最后赔咗200万就算啦嘛。咁、今次调翻转啦，佢而家我哋唔好讲佢之前嘅吸毒啊嗰类其他嘢啦。咁佢有搞过啲电竞战队嘅，咁佢搞嗰阵时咧就签咗啲人啦吓，咁啊签咗其中一个签约的时候跟住佢嘅讲法啦，嗱先讲而家所有嘢都系佢单方面嘅讲法，但系大家我要睇一睇实嗰个位，佢系有讲大话或者系算系选择性遗漏嘅惯犯嚟嘅，即系佢讲嘅可能系事实，但未必系事实之全部，或者系有啲片面解读嘅方式啊。不过唔紧要，总之佢就话佢当初就签咗啲合约，签咗一年，呢个基本上系 fact 嚟嘅。咁啊，但系结果咧，佢对方就叫波灵，咁佢就签咗一年，但系两个月就话我唔玩啦。咁个原因咧就相信系因为有人挖角，要挖佢走，应该系斗鱼直播平台斗鱼嗰边就挖佢走。咁佢话喂大佬，当初你签好晒约，你而家想毁约得好简单，我抌咗几多钱落你身上，你赔翻晒几多钱俾我？你话系咪好过分咧？又唔系好过分。咁佢就个数咧就系300,000。咁嗱，当然你呢啲嘢就唔可以比嘅，因为好多嘢都唔可以咁样直接比噶。但系睇一件事，点解啱啱要提翻嗰$2,000,000咧？人哋当初赔$2,000,000，就算最终闹上法院降到$2,000,000都好啦，$2,000,000呢度300,000台币、啊，大佬70,000+啫、啊。而且相传啊，斗鱼嗰边签阿波嚟嗰阵时咧，系俾咗100,000台，我唔肯定系台币定港币，应该系台币嘅，俾咗100,000台币俾佢。你净系呢嚿你都够赔啦，但系佢连呢嚿都唔想赔，因为佢话佢签约的时候佢得20岁啫，唔够21岁，咁啊所以喺法定上好似唔系完全成年人嘅，因为台湾今年先修法，将个成年年龄下修到18嘅，佢而家仲同日本一样搞紧呢样嘢嘅。咁所以佢话佢签约的时候唔系一个完全嘅成年人嚟嘅，咁所以咧呢、這个主张呢张签约无效，咁啊，所以佢哋连呢300,000都唔想赔。咁咧我嗱，虽然系我再重申一次，呢个系阿 Toys 嘅单方面讲法嚟嘅，但系我相信都唔会撑得太远，唔会走得太远噶啦。你连呢嚿钱都唔捻想赔，我哋系有呢个份嘅。你签咗成年约，我当你当初个约系唔知神腿鬼拱，俾人氹氹咁样签咗去，但你签咗嚟嘅话，你过咗18岁，你系一个行为有限、受限制嘅成年人。喺台湾、日本系而家仲系咁嘅情况嘅，即使话同香港唔同，香港咧就系16到18岁之间呢个年龄，即使你仲有监护人，你仲有啲嘢唔系你一个人可以决定嘅，但系有部分嘢你已经要负翻你嘅责任噶啦。而家佢系而家对方佢系处于咁嘅年龄，咁你签咗个约一年，喂大佬，喂阿 Toys 个约点解要毁约乜乜啊？因为佢签个系约系10年约嚟噶嘛，10年前嘅事嚟噶，而家你10年绑你10年、哦，真系人生有几多个10年啊？但系呢度一年眨下眼就过啦，大佬， 咪就系咯， 即系你一年都唔等，你 OK， 你一年都唔等，咁咪30,000-70,000+咯， 赔咯， 咁你都唔肯赔？人哋俾咗成100,000俾你噶咯，你攞翻1/3出嚟赔翻俾旧东家，好普通噶咋。当年记唔记得咧？呢个亚视好捻中意挖无线角嗰阵时签艺人啊，咪就系、是、OK， 我俾嚿钱你，无线要你赔几多，我俾特俾你，你赔翻俾佢，剩翻嘅你自己硬硬脚，你中间你会仲有一个约入边，仲有话唔准帮其他人同行做嘢啊嘛，我养捻埋你，呢啲系挖角系好常见嘅事嚟嘅啫。而家斗鱼应该都系类似咁嘅状况，佢抌咗100,000出嚟咁你咪攞返出嚟赔俾佢人囉。你再唔系同嗰边讲，喂大佬我唔想赔，你帮我赔 Q 埋佢囉。睇你有冇压力囉，你觉得自己好冷静㗎嘛。即係咁阿 Toys 就係话点解会对佢咁好，佢自己讲啊，呢、這个我觉得又有啲香远部分嘅，但係佢咁讲我咁讲啦。佢就因为佢睇到佢自己以前嘅自己，即係呢就好似好劲咁，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咁的确佢曾经系冠军嚟嘅，佢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乜都得。咁所以就要呢样要嗰样，佢当年同钟培生造反其中一样嘅都系咁样嘅啫。 咁所以话见到当年嘅自己，所以就唔想咁样闹到咁僵，亦都唔想乜嘢。咁佢话轻轻地放佢走，喂，咁所以就而家就讲咗出嚟讲啦。咁冇嘢嘅，其实呢次就风向啦，暂时风向啦，就应该系挺阿 Toys 嘅。我觉得真系好合理嘅、哦，即系30万。喂，好似原来30万嗰时听到好大件事，唔系、台湾公司嚟嘅、哦。虽然佢香港人，但系佢间台湾公司嚟啊嘛，30万系台币嚟啊，屌！ 台币算吧，台币冇话台，讲嘢冇话菜，即系冇话搵出嚟攞嚟打工啦。一般人30万台币都揞得出嚟啦，除非你好穷。 咪系咯，即系你觉得自己咁冷静，但系觉得你自己7万五都唔值，咁你收皮咯佢。不过算啦，呢啲年少气盛嘅嘢，即系咁啊。好，我哋讲完东北方轮廓相关嘅。仲有一单好得意啊！嗱，唔系新闻嚟嘅，不过我睇一睇啦吓。有一只新 game 叫女权主义，个权咧特权头个权，但系唔系大陆嗰种，佢就系纯粹食字嘅啫。一只听起嚟好似系格斗 game， 就系小游戏加少少格斗成分啦，入边系格斗故事嚟嘅。咁啊就重点系一只台湾产嘅H game 啦，有咁啊，然后个绘师。就是我哋之前上过新闻嘅，咁啊后续睇一睇啦吓，佢就过咗台湾，咁啊喺个之前 MK 妹嗰个画家，咁啊过咗台湾之前，之前有我之前已经听过消息啦，但系唔系特别，所以冇提到。咁原来佢就过咗台湾搞乜嘢咧？就系佢一继续系画画啦吓，咁啊画嗰只咁啊叫女权子嘅嘢，一只几过瘾嘅游戏嚟啊，即系咁啊睇一睇啦吓。既然睇到台湾同香港啦，跟住咧就系、是、真系讲紧北方龙哥啦。即系嗱，之前咧就讲咗好耐，我哋讲浏览器嗰阵时就提过噶啦。你揀边只浏览器都好啦，有一只游戏浏览器，当然系包括中国产全部唔使谂啦。但有一只中国，有一只唔系中国产，大家都唔会谂嘅。OPPO 一只好老牌、好老牌嘅包手啦，因为老牌到系 IE 个年代嘅事嚟嘅，即系 IE 出世之前嘅事嚟嘅，其实系。咁但系佢一路都 keep 住仲有啲人用嘅，但系某一段时间之前我哋提过嘅，其实我哋提过嘅，佢俾360，即是大陆某间南文公司啦吓，系啊，南文公司一个嚟高画笨，佢就入咗股，咁但系前咗排咧就撤资，原因冇讲清楚，但系同唔知关唔关 OPPO 本身喺美国上市事，你知而家嗰啲喺美国上市嘅中资全部撤离啊嘛，咁呢啲间接上市嘅会唔会都系要咁样去放弃佢啦？咁啊，总之佢就OPPO 就用一个其实都几低下价钱，$5.5每股，唔系每$5.5两股，佢要佢计数方法之前，呢个系之前拆过佢。去回购翻，咁啊，完全撤翻，咁即佢由变成呢个中资全资子公司，变翻做全美资啦。咁就之前如果因为中资所以而唔考虑用佢嘅咧，你可以喺若干时间之后，你都要等佢改版噶嘛，你唔知佢之前做紧乜嘢噶嘛，咁啊，你都可以试下，会唔会俾翻个机会佢嘅？虽然我唔会俾，即系冇，唔系主要唔系话我觉得一次不忠百次不用，而系我冇乜必要去俾佢。 我谂唔到咩理由特别用佢。 轻咯。轻晒咯，而家木 com 又好 ，Firefox 又好 ，Safari 又乜春都好，全部好卵食啦，好卵食 RAM 噶嘛，呢嚿嘢相对冇咁食 RAM， 咁样咯，咁啊睇一睇啦，咁啊北方轮廓新闻依旧系唔系好想报嘅，咁今个礼拜都差唔多啦。 系啦，咁今个礼拜短短地啦， 因为同我哋最大关嗰单相关新闻，我哋专题再讲。 系啦，同我唔系系同动漫圈冇关，又同我哋非常交叉多有关嘅。好，咁我哋唞一阵，下一回就讲我哋最想讲嘅。开关啦，好，下回再见，拜拜， 拜。